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8章斯内普最痛苦的记忆第112集。 斯内普气喘吁吁地躺在地上，詹姆和小天狼星向他步步逼近，扬起了魔杖。詹姆一边走一边回头瞥着水边那些女生。虫尾巴现在站了起来，兴致勃勃地看着，并朝旁边挪了挪，避开了炉瓶，好看得更清楚些。 考得怎么样啊，鼻涕精？ 詹姆问。 我盯着他呢，他的鼻子都碰到羊皮纸了。 小天狼星刻薄地说。 羊皮纸上肯定全都是大块的油渍，他们一个字都别想看清楚。 几个看热闹的人大声笑了起来。斯内普的人缘显然不怎么样。虫尾巴尖声地痴痴笑着，斯内普很想站起来，但是咒语还对他起着作用，他挣扎着，就像被无形的绳索捆住了似的。 你等着吧。 他喘息着，抬眼瞪着詹姆，脸上带着十足的憎恶表情。 你等着吧。 等什么呀？ 小天狼星冷冷地说。 你想怎么样啊，鼻涕精？往我们身上蹭鼻涕吗？ 一连串夹杂在一起的粗话和恶咒从斯内普嘴里冒了出来，但是他的魔杖在十英尺以外，所以什么事也没发生。 给你洗干净嘴巴， 詹姆冷冰冰地说。 清理一心。 斯内普的嘴里立刻吐出了粉红色的肥皂泡，他的嘴唇上沾满了泡沫，他想呕吐，憋得透不过气来。 放开他！ 詹姆和小天狼星扭头望去，詹姆的另一只手立即飞快地伸向自己的头发。那是一个从湖边走来的女生，她有一头浓密的深红色长发，一直垂到肩膀上，还有一双绿得出奇的杏眼，哈利的眼睛，哈利的母亲。 你好吗？ 伊万斯， 詹姆说，他的语调突然友好起来，变得更深沉更成熟了。 放开他， 莉莉重复道。他看着詹姆，露出极为厌恶的表情。 他怎么惹你了？ 这个嘛， 詹姆说，摆出一副正在苦苦考虑要点的样子。 他根本就不应该存在。但愿你明白我的意思。 许多围观的学生大声笑起来，小天狼星和虫尾巴也笑了，但是好像还在专注读书的卢平却没有笑，莉莉也没有笑。 你觉得自己挺风趣， 他冷冷地说， 可你只不过是个傲慢无礼欺负弱小的下三滥波特。放开他。 要是你愿意跟我好，我就放了他。伊万斯， 詹姆马上说， 说吧，跟我一起出去玩玩，我就再也不会用魔杖动老鼻涕精一根汗毛。 在他身后，障碍咒的效力正在逐渐减弱，斯内普开始朝自己失落的魔杖慢慢挪动，他一边爬一边呕吐出带泡泡的肥皂水。 就算是要在你和巨乌贼之间选一个，我也不会和你出去玩， 莉莉说。 走背字了吧，尖头叉子。 小天狼星快活地说，朝斯内普转过身。但是太晚了，斯内普已经把魔杖对准了詹姆。一道闪光，詹姆的一侧脸颊上出现了一道深深的伤口，鲜血溅落到他的长袍上。詹姆猛地转身，第二道闪光过后，斯内普被头朝下倒挂在空中，他的长袍垂落下去盖住了脑袋，露出了瘦得皮包骨头的苍白的双腿，还有一条快变成黑色的内裤。在周围的一小群人里，有许多人在喝彩，小天狼星、詹姆和虫尾巴纵声大笑。刹那间，莉莉愤怒的表情波动了一下，就像她也要微笑似的，但她说， 把他放下来。 当然可以， 詹姆说，然后他猛地扬起魔杖。斯内普坠落到地上，缩成了一团。他挣开自己的长袍，马上站起来，举起了魔杖。 不料小天狼星说了声：“ 统统实话。” 斯内普又仰面朝天倒在地上，僵硬的像块木板。 放开他！ 莉莉喊道。现在他把自己的魔杖抽了出来，詹姆和小天狼星小心地盯着他。 哎，尤万斯，别逼我对你施恶咒啊！ 詹姆严肃地说。 那就给他解开咒语。 詹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转身面对斯内普，低声说出了破解咒。 你走吧。 他在斯内普挣扎着站起来时说：“ 算你走运，伊万斯在这里鼻涕青。 我用不着他这种臭烘烘的小泥巴种来帮忙。” 莉莉眨了眨眼睛。 很好。 他冷冷地说：“ 往后我再也不会操这个心了。还有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会洗洗自己的内裤鼻涕精。” 向伊万斯道歉！ 詹姆朝斯内普吼道，他的魔杖威胁地指着斯内普。 我用不着你来逼着他道歉！ 莉莉转身朝詹姆喊道。 你跟他一样讨厌。 什么？ 詹姆大声喊道。 我从来没说过你是个……你知道是什么？ 你认为摆出刚从飞天扫帚上下来的样子很酷，所以就把头发弄得乱七八糟，拿着那只傻乎乎的飞贼卖弄，在走廊里碰上谁惹你不高兴就给谁念咒语，就因为你能。我真奇怪，你的扫帚上有那么个大肥脑袋，居然还能离开地面，你让我恶心。 他猛地一转身，飞快地跑开了。 伊万斯！ 詹姆在他身后喊道。 喂，伊万斯！ 可他没有回头。 他怎么了？ 詹姆问。他本想漫不经心地说出这个问题，就像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无所谓一样，但是他失败了。 从他话里的言外之意来看，我只能说他觉得你有点傲慢自大，哥们儿。 小天狼星说。 好吧。 詹姆说。现在他看上去真的来了火气。 好吧。 又是一道闪光，斯内普又被头朝下倒挂在空中。 谁想看看我把鼻涕精的内裤脱下来？ 但是哈利永远不会知道詹姆是否真的脱下了斯内普的内裤，一只手紧紧抓住了他的上臂，紧得像用钳子夹住一样。哈利退缩着，扭头看是谁抓住了自己，这一看把他吓得哆嗦起来。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斯内普就站在他旁边，气得脸色煞白。 玩得开心吗？ 哈利感到自己在升向空中，他周围的夏日景象消失了，他在冰冷的黑暗中向上飘去，斯内普那只手还在紧紧抓着他的上臂。随后随着一种急速俯冲的感觉，就像他在半空中翻了个跟头，他的双脚撞在了斯内普地下教室的石头地板上。他又一次站在斯内普桌子上的冥想盆旁，置身于现实中的魔药课老师昏暗的书房里。 那么， 斯内普说，他用力地抓着哈利的胳膊，哈利感到手开始麻木。 那么很开心吧，波特？ 没有。 哈利说着，想努力把胳膊挣脱出来。太吓人了。斯内普双唇颤抖，脸色苍白，露出了牙齿。 你父亲是个有趣的人，是吗？ 斯内普说，使劲地摇晃着哈利，哈利的眼镜都从鼻子上滑落了下去。 我没有。 斯内普使足全身的力气把哈利推了出去，哈利重重地摔在地下教室的地板上。 不准你把看到的事告诉任何人！ 斯内普吼道。 不会。 哈利说着站起来，尽量离斯内普远一点。 不会，我当然。 滚出去，滚出去！我再也不想在这间办公室里看到你。 当哈利朝门口猛冲过去时，一只盛着死蟑螂的罐子在他头顶上炸裂了。他用力甩开房门，顺着走廊一路飞奔，直到与斯内普隔了三层楼才停下来。 他气喘吁吁地靠在墙上，揉搓着那只带淤伤的胳膊。他一点也不想这么早就回到格兰芬多塔楼，也不想把自己刚才看见的事情告诉罗恩和赫敏。哈利觉得那么恐惧难过，这并不是因为斯内普冲他大喊大叫，也不是因为斯内普用罐子砸他，而是因为他深知在一群围观者中间受辱是什么滋味。他很清楚斯内普被他的父亲嘲弄时是什么心情。从他刚才的所见所闻来看，他的父亲确实是个傲慢自大的人，跟斯内普一直以来对他讲述的一模一样。